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1集，隐藏。萧迟也摸着人，他是如此了解，仅仅把沈泽川抱在怀里，就知道瘦了多少。他用鼻尖蹭开沈泽川耳边的发，低低地说：“ 在茶州顺利吗？瘦了好些。” 沈德川想了片刻，摇摇头。 罗木怎么了？他给你脸子瞧。 沈德川抿紧唇线，继续摇头。萧迟也呼着热气逗他：“ 茶州土匪闹起来了，我给你调禁军下来。” 沈德川半眯了眼：“ 想你想的。” 萧迟也还没接话，沈德川就继续说：“ 卧榻空置，怪冷的。” 萧迟也从后抱着人，攥住沈德川的双臂，想说什么，结果余光瞥见点白色。他拉过沈德川掩在被子底下的左手，骤然翻过来，瞧见上边缠着的纱布，随后看向沈德川。沈德川不看他，一头闷进了被褥间。 沈兰州。 萧迟也捏正他下巴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 你好能藏啊。” 翌日清晨，乔天亚把城外的浪淘雪金牵了回来，到了庭院，剑蟒迈着步子在檐下自个儿玩。他冲蟒吹了声哨，小声问：“ 哎，你主子呢？” 蟒没搭理他，自顾自转了回去。乔天涯看正屋的竹帘都掀起来了，但是檐下没站伺候的人。里边敞亮，沈德川捏着本书坐在书桌后边遮了脸，只露着双眼看对面的萧迟也。萧迟也架着长腿靠在椅子里，撑着只手转骨扳指。他没有回头，但已经听见了乔天涯的脚步声，便说：“ 你进来。” 乔天涯见势不对，弯腰进去，笑说：“ 今儿天气挺好，要不午膳在院里用？” 萧迟也没搭腔。沈德川转动目光，示意乔天涯接着说：“ 你闭嘴。” 乔天涯站在后边，识趣的闭上嘴，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。萧迟也转过骨扳指的裂口，还记着一件事儿：“ 先去叫丁桃过来。” 丁桃就立在庭院门口，看乔天涯出来，在檐下冲自己招手，有点不想去。他背过手，搓着才抓过的泥垢，磨磨唧唧地挪到阶下，莫名有点害怕，探头小声说：“ 我在这儿呢。”“ 给我麻溜的进来。” 丁桃跳上阶，又放慢脚步，小心谨慎地进去了。他见乔天涯立在一边装木桩，又见沈德川垂着眸看书，便觉得今天要挨揍。萧迟也斜过身：“ 池塘里的蛙哪来的？” 丁涛背着手低头说：“ 外面捉的。”“ 从城外往家里捉不容易吧？有点距离。” 丁涛硬着头皮说：“ 还成。” 萧迟也冷笑：“ 没人在家你就反了天。我临走前叫人把那池子弄干净了，你回头就往里边给我扔青蛙。” 丁桃捉着玩的，原本想搁在自己院里，可是他们院里没池子。半个月前沈德川又不在家，他跟立雄前后捉了一堆扔进去，结果没几日就把这事儿忘了，谁知道主子回来了呢。丁桃一边暗想完了，一边偷瞄沈德川：“ 看谁呢？” 丁桃立即收回目光，鹌鹑似的垂头听讯。“ 去。” 萧迟也继续说：“ 今日有时以前你把他们全弄走，今儿晚上我要是再听见蛙叫，我就让人都捞到你自个儿的屋里去。” 丁桃哪敢有异议，使劲点了头，跳起来就跑，奔出屋子，跑在廊子里喊：“ 大熊！” 这一声喊完，他又后知后觉地捂了嘴，格外小声地说：“ 抓青蛙了。” 沈德川变了个姿势， 把书扶稳。萧迟也瞧着他，嘴里却对乔天涯说， 茶州一行什么事儿？你主子讲不清楚，你来说。 乔天涯抓了几下发，这会儿羡慕起了还在茶州的费胜。他昨晚睡得好，最近就是有点不修边幅，胡茬子还没来得及刮，当下站在晨光里，言简意赅的把事情都交代了。病的事情乔天涯都没隐瞒，这事儿要是萧迟也没回来，他不说是因为沈德川的吩咐，但是萧迟也回来了，乔天涯借着这个机会也要给萧迟也提个醒。乔天涯说完了，没等着他们吩咐，自个儿说， 昨晚州府那边的事情还没商议完，既然主子今天不出门，那我就去了。 说罢晃出竹帘，顿得比谁都快。沈德川昨晚没睡多久，这会儿看着书困，他目光又挪到萧迟也脸上，见萧迟也看着自己，恍若才知道似的眨了一下眼睛，装得还挺像回事儿。萧迟也没吭声。沈德川松了手指，露出面， 阿爷，我好饿。 萧迟也把那拆开的信折起来，原状塞回去。沈德川伸腿外探，踩到了萧迟也的鞋尖，他把书搁桌面上，趴了身，脚尖沿着萧迟也的小腿蹭了蹭。萧迟也盯着他，隔着点距离，冷酷地说， 你把我的心肝脾脏都捅烂了，没救了，沈兰州，我死了。 萧迟也快马加鞭赶回来，歇一夜，今晚子时以后就得上马返程。他日子排得紧，这两日是费尽心思攒出来的，为了不耽误交战地的辎重押运，连续跑了八九日，就是想见沈德川。可谁想到会这么生气呢？萧迟也架着猛，把猛的脚链拆了又装上，惹得猛扑腾着翅膀闹脾气。萧迟也闹脾气，他烦，他还越想越生气。纪刚拎着鸟笼子溜达回来，看到萧迟也吃了一惊，犹豫片刻还是进来了。萧迟也对师父见礼，他这么高，站边上纪刚得仰头看他。 北边的战事吃紧， 纪刚递过鸟笼说， 你师父打得辛苦吧？ 萧迟也把鸟笼挂起来， 是辛苦，师父惦记着您，时不时就要提起来。 纪刚背过手， 我没打过仗，没什么用处，你敢这么急回来，是有要事办？ 萧迟也心想，还没办呢，嘴上应着， 北原猎场那块空给我了，晋军打算在那里留住，我回来问问兰州进程，等时候差不多了就安排个人过来。 纪刚知道这些事儿都是他们详谈的，点了点头，也不多问。萧迟也难得遇见纪刚，趁着机会说， 兰州去茶州的路上是不是病了？师父，他挑嘴，在家里的时候有您盯着，每样还捡着吃一点，病了肯喝药，这一出去办事儿，左右都听他的话，没人盯着他，他就敢挑。 纪刚一听这事儿，就想起来了， 哦，我昨日还想说他呢， 他给您岔过去了。 萧迟也终于不折腾猛了，抬了臂放猛走， 他心虚，他保准不敢跟您提。 纪刚点了头，又觉得不对劲，问， 心虚什么？川儿还有事瞒着我？ 是啊。 萧迟也眉间微皱， 他左手划了那么大道口子，回程又长，路上要换的不勤，昨晚上我看的时候，掌心都要让汗泡坏了。 纪刚神色一变，紧跟着问， 他人呢？ 睡了。 萧迟也顿了片刻，接着说， 昨夜睡得晚，也累得厉害，今早起来就乏，以后还是得师父盯着，免得他不把身体当回事。我在离北隔得远，好些事情都只能由着他在信里说，他要是有心瞒我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